韶光河水尽情的河，尽情的河。条长长的航迹，我想家乡那条小河，那条小河，那条小河，那祖国的海，家乡的河，洁白的变成歌哟，水面多少思乡情，一边痴心报祖国，报祖国，一边痴心报。 人民好。

陪追寻着金色的太阳。歌谣哎，书写那蓝色的诗行，嘿，年轻海燕在期待着飞翔，嘿呦，心潮里涌动着焦急的渴望，挥动双桨，我俩柔嫩的双翅。拥抱那宽广的海洋，花起那青春的上半哟嘿，波涛万里，激情万里，走向那蓝色的月。 一个太阳挂在床头，挂在床头，有空就把它抽上一抽呀，抽上一抽，千行在水下分不出白昼，不知道太阳在东头还是西头。大花伞的姑娘爱着这太阳走，想见太阳是千斤顶的渴求，89天返航的日子，躺在太阳下狠狠晒他三周。蜜蜂的舱室站着就要碰头，一个太阳给心情一点自由，敢于大海共舞的水兵不会为生活一丝缺憾忧愁，潜艇兵的空